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几种常见的引用类型。在 Java 语言中，除了原始数据类型的变量，其他所有都是所谓的引用类型，指向各种不同的对象。理解引用对于掌握 Java 对象生命周期和 JVM 内部相关机制非常有帮助。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强引用、软引用、弱引用、幻象引用有什么区别？具体使用场景是什么？不同的引用类型主要体现的是对象不同的可达性状态和对垃圾收集的影响。所谓强引用，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普通对象引用。只要还有强引用指向一个对象，就能表明对象还活着，垃圾收集器不会碰这种对象。对于一个普通的对象，如果没有其他的引用关系，只要超过了引用的作用域或者显示的将相应引用赋值为 null， 就是可以被垃圾收集的了。当然，具体回收时机还是要看垃圾收集策略。软引用是一种相对强引用弱化一些的引用，可以让对象豁免一些垃圾收集。只有当 JVM 认为内存不足时，才会去试图回收软引用指向的对象。JVM 会确保在抛出 out of memory error 之前，清理软引用指向的对象。软引用通常用来实现内存敏感的缓存，如果还有空闲内存，就可以暂时保留缓存，当内存不足时清理掉，这样就保证了使用缓存的同时不会耗尽内存。弱引用并不能使对象豁免垃圾收集，仅仅是提供一种访问在弱引用状态下对象的途径，这就可以用来构建一种没有特定约束的关系，比如维护一种非强制性的映射关系，如果试图获取时对象还在就使用它，否则重现实例化。它同样是很多缓存实现的选择。对于幻象引用呢，有时候也翻译成虚引用，你不能通过它访问对象。幻象引用仅仅是提供了一种确保对象被 finalize 以后做某些事情的机制，比如通常用来做所谓的 post-mortem 清理机制，我在专栏上一讲中介绍的 Java 平台自身 cleaner 机制等。也有人利用幻象引用监控对象的创建和销毁。这道面试题属于既偏门又非常高频的一道题目。说它偏门，是因为在大多数应用开发中很少直接操作各种不同引用，虽然我们使用的类库框架可能利用了其机制。它被频繁问到，是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题目，既考察了我们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也考察了对底层对象生命周期、垃圾收集机制等的掌握。充分理解这些引用呢，对于我们设计可靠的缓存等框架或者诊断应用 OOM 等问题会很有帮助。比如诊断 MySQL ConnectJ 驱动在特定模式下的内存泄露问题，就需要我们理解怎么排查幻象引用的堆积问题。下面我扩展讲四块内容。第一，对象可达性状态流转分析。首先呢，请你看文稿中的流程图，我这里简单总结了对象生命周期和不同可达性状态以及不同状态可能的改变关系，可能未必百分之百严谨，来阐述下可达性的变化。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的具体状态，这是 Java 定义的不同可达性级别，具体是强可达。强可达就是当一个对象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线程，可以不通过各种引用访问到的情况。比如我们新创建一个对象，那么创建它的线程对它就是强可达。软可达，软可达就是当我们只能通过软引用才能访问到对象的状态。弱可达，类似前面提到的，就是无法通过强引用或者软引用访问，只能通过弱引用访问时的状态，这是十分临近 finalize 状态的时机，当弱引用被清除的时候就符合 finalize 的条件了。幻象可达，这张流程图已经很直观了，就是没有强软弱引用关联，并且 finalize 过了，只有幻象引用指向这个对象的时候。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状态，就是不可达，意味着对象可以被清除了。判断对象可达性是 JVM 垃圾收集器决定如何处理对象的一部分考虑。所有引用类型呢，都是抽象类 java.lang.ref.reference 的子类，你可能注意到它提供了 get 方法。除了幻象引用，如果对象还没有被销毁，都可以通过 get 方法获取原有对象，这意味着利用软引用和弱引用，我们可以将访问到的对象重新指向强引用，也就是人为地改变了对象的可达性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面图里有些地方画了双向箭头。所以对于软引用、弱引用之类，垃圾收集器可能会存在二次确认的问题，以保证处于弱引用状态的对象没有改变为强引用。但是你觉得这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不错，如果我们错误地保持了强引用， 那么对象可能就没有机会变回类似弱引用的可达性状态了，就会产生内存泄漏。所以检查弱引用指向对象是否被垃圾收集，也是诊断是否有特定内存泄漏的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的框架使用到弱引用，又怀疑有内存泄漏的话，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检查。第二，引用队列使用。谈到各种引用的编程，就必然要提到引用队列。我们在创建各种引用并关联到响应对象时，可以选择是否要关联引用队列。JVM 会在特定时期将引用 enqueue 到队列里。我们可以从队列里获取引用进行相关后续逻辑，尤其是幻象引用 get 方法只返回 null， 如果再不指定引用队列的话，基本就没有意义了。下面的示例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利用引用队列，我们可以在对象处于相应状态。第三，显示的影响软引用垃圾收集。前面泛泛提到了引用对垃圾收集的影响，尤其是软引用，到底 JVM 内部是怎么处理它的，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那么我们能不能使用什么方法来影响软引用的垃圾收集呢？答案是有的。软引用通常会在最后一次引用后还能保持一段时间，默认值是根据堆剩余空间计算的。从 Java 1.3.1 开始提供了相关参数，我们可以以毫秒为单位设置。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这个示例呢就是设置为3秒。这个剩余空间呢其实会受不同 JVM 模式影响。对于 client 模式，比如常用的 Windows 32-bit JDK， 剩余空间是计算当前堆里空闲的大小，所以更加倾向于回收。而对于 server 模式 JVM， 则是根据 XMX 指定的最大值来计算。本质上，这个行为还是个黑盒，取决于 JVM 实现。即使是上面提到的参数，在新版的 JDK 上也未必有效。另外 ,client 模式的 JDK 已经逐步推出历史舞台，所以在我们应用时可以参考类似设置，但不要过于依赖它。第四，诊断 JVM 引用情况。如果你怀疑应用存在引用导致的回收问题，可以有很多工具或者选项可供选择。比如 Hotspot JVM 自身便提供了明确的选项去获取相关信息。我指定的文稿中这个选项却使用 JDK8 运行一个样例应用。这是 JDK8 使用 Parallel GC 收集的垃圾收集日志，各种引用数量非常清晰。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注意 ,JDK9 对 JVM 和垃圾收集日志进行了广泛的重构，类似 Print GC Timestamps 和 Print Reference GC 已经不再存在。我在专栏后面的垃圾收集主题里会更加系统的阐述。第五， Reachability Fence。除了我前面介绍的几种基本引用类型，我们也可以通过底层 API 来达到强引用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设置 Reachability Fence。 为什么需要这种机制呢？考虑一下这样的场景，按照 Java 语言规范，如果一个对象没有指向强引用，就符合垃圾收集的标准。有些时候对象本身并没有强引用，但是也许它的部分属性还在被使用，这样就导致诡异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在没有强引用情况下通知 JVM 对象是在被使用的。说起来呢有点绕，我们来看看 Java 9中提供的案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方法 action 的执行依赖于对象的部分属性，所以被特定保护了起来。否则如果我们在代码中像文稿中代码这样调用，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困扰，因为没有强引用指向我们创建出来的 resource 对象， JVM 对它进行 finalize 操作是完全合法的。类似的书写结构呢，在异步编程中似乎是很普遍的，因为异步编程中往往不会用传统的执行到返回到使用的结构。在 Java 9之前，实现类似功能相对比较繁琐，有的时候需要采取一些比较隐晦的小技巧。幸好 java.lang.ref.reference 给我们提供了新方法，它是 JEP193 Variable Handles 的一部分，将 Java 平台底层的一些能力暴露出来。在 JDK 源码中， Reachability Fence 大多使用在 Executors 或者类似新的 HTTP2 客户端代码中，大部分都是异步调用的情况。编程中可以按照上面这个例子，将需要 Reachability 保障的代码段利用 Try Finally 包围起来，在 Finally 里面明确声明对象强可达。今天我总结了 Java 语言提供的几种引用类型、相应可达状态以及对 JVM 工作的意义，并分析了引用队列使用的一些实际。最后呢，介绍了在新的编程模式下如何利用 API 去保证对象不被以为意外回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给你留一道练习题，你能从自己的产品或者第三方类库中找到使用各种引用的案例吗？他们都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的答案，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出去，